决赛张家朗面对另一名意大利代表，在大部分时间领先之下，再以15-12取胜夺金。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初时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桂林啲菜好好食喎、啊！ 梗系好食啦，我自己亲手落田种噶，真正本地蔬菜。 想食本地渔农产品，唔使咁烦嘅。 真系。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只 fetch 之本地渔农篇。 一年五集，同你破解各种渔农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联合制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31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世界很快，快乐要更快。 今天昨天 如觉得世界总有令自己无所适从的时候，但无论点都要继续生存，赶上变化。今次作品就是想讲艰难的时候要努力，快乐的时候更加要尽兴。 今天昨天明天一样。 作曲填词张曼芝，编曲李一丁，拎吹监制李一丁。 黑色天空月光一样。 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19位，张曼芝一样。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星期日廣東廣西，咁而家講緊嘢嘅係盧偉力。喺我面前咧就有兩位直播室嘅拍檔啦，一位係文傑華，另外一位咧係蘇適。 大家早晨， 早晨。 咁啊，我哋今日嘅題目咧係口德啊，咁係一個即係我哋日常生活裏邊經常都用普通人嘅理解都明白係咩回事噶啦。 嗯。 咁以前咧，我哋如果係逢年過節咧，去到猴年咧，咁就有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嘅嚇。咁有三隻馬騮嚇，揞住眼、揞住耳、揞住口咁樣嘅。咁咧，即係我一睇到呢個題目咧，就令到我諗起 即係呢個 係啊，幾好啊！唔知點解係用喉嚟做呢件事啊？ 冇錯啦。 咁但係咧就記憶非常之深刻啊。嗯嗯。 咁咧就不如我哋就請蘇適幫我哋做一個簡單嘅開場白嘅定義。咁然後咧就等文傑華咧就可以發揮下啦。 咁好啊，咁口梗係講嘢，只講嘢啦。咁德咧就係指講嘢嘅一種道德規範啦，我大概咁樣睇啦，即係有一啲嘢咧，我哋覺得譬如陰損嘅就盡量唔好講啦，即係譬如粗口啦，或者係講一啲唔係事實嘅嘢，梗係唔得啦。都有一啲咧，就係譬如你講人哋嘅壞話，譬如或者係即係嗰件事未必係假㗎，但係咧你就可能加唔加粗啦，好冇陰德，或者係譬如人哋已經好傷心啦，有啲喪事嘅時候咧，即係前排可能多啲，大家社會氣氛唔係咁好啊，大家會講一啲咧，講一啲嘢咧，係對嗰個死者或者嗰個先人唔係好尊重，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個口德問題。咁但係有一啲咧，我又覺得未必係個口德嘅問題，譬如喺唔同國家嘅文化咧，有啲國家人咧講嘢好直接，即係譬如美國人講嘢好直接。因為佢哋國家冇一個好深厚嘅文化底韻嘅，佢哋去好多元文化加埋一齊，所以唔直接咧溝通唔到。但係英國人同人講英文咧就好間接嘅，咁即係好多隱藏嘅， 因為佢係個大殖民者，係 有好多隱藏嘅信息喺裏邊。遲啲可以有時間傾。 因為真係好好笑啊！因為我喺我哋同事之間咧都有英國人同埋美國人啦，咁咧佢哋咧即係一唔傾偈對住其他人，譬如我哋對住我哋呢啲本地人，佢就話：，英國人就係咁講嘢啦。咁英國人就會話美國人就係咁樣噶啦，咁大家都有啲定型嘅睇法。咁但係頭先蘇適嘅分析都幾有趣，我冇諗過，即係同一個國家嘅歷史或者佢嘅經歷同埋需要咧，日常生活需要咧係有關係，係嘛？咁即係如果你話美國人佢即係有嚟自五湖四海嘅溝通嘅，要直接信息，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誤解。咁但係大英帝國啦嚇，雖然而家叫做沒落咗嘅殖民者，佢哋嘅慣常，我諗阿盧偉力都有呢一個經驗咧。你唔知佢係中意定唔中意，佢係諷刺，抑或其實佢真係讚賞嚇？ 如果比起日本人嚟講咧，英國人都真係小巫見大巫嘅。日本人咧就係佢唔中意都好啦。 永遠都答好噶嘛，係 好喎、 啊，所以佢最唔能夠接受凌辱嘅，所以日本人咧個尊嚴非常之重要。如果你質疑佢，譬如為一件事嘅安排，你質疑佢唔妥當咧，佢反應好大。咁啊係嘅。但我哋今日有道德呢個層面啊，係嘛？即係講口德。但係其實咧，即係口出嘅説話咧，其實我哋好容易有啲陷阱嘅，即係每一個人都有。即係如果你話做到忍辱不變啊，即係話你俾人屈咗你，即係冤枉你，而你唔去解釋，唔去講清楚，好多人都唔得嘅。 咁其實即係我喺第一節咧，即係我哋不妨咧就係將嗰個我哋講嗰個話題咧，就係唔同嘅方面咧，就係發展一下。 好啊。 咁其實頭先阿蘇適提到嗰個咧，就係涉及到一個文化分野啊。即係呢個所謂叫口德呢個問題，有冇因應唔同嘅文化而有唔同嘅所謂叫做尺度啊？ 呢個絕對有嘅。 係啦，咁呢個第一個 探討啦。 第一個我哋可以探討啦嚇。第二個咧就係、是、即係有冇一種即係歷史維度咯？即係譬如話古人同埋而家嘅人嚇、即係我哋唔好講話咩啦嚇，以前咧。有啲嘢係禁忌嘅，有啲嘢咧係大家知道，但係唔講。但係而家咧就係即係會比較明確咁樣去表達嘅咁。咁嗱，呢個都涉及到即係一啲 舉個例子，譬如你先人嘅名，即係或者你長輩嘅名，你唔可以直接叫噶嘛。所以或者皇帝嘅名你都唔可以 忌諱添啦， 係啦。而家唔得，而家細路多數叫阿爸爸嘅全名嘅蘇適咁樣。 咁我確實係嘅。譬如我去到美國讀書啦嚇，咁嗰啲教授咧都係你叫我乜嘢得噶啦咁樣。咁我哋就真係叫佢個名嘅。 Tommy Jim 係啦，即係我哋就唔會即係唔會 忌諱嗰個直呼其名，因為中國 唔會客客氣氣， 即係佢中意你咁樣叫佢，咁我哋就用佢中意嘅方法， 即係唔使前面加 professor 咁樣。 係啦，有啲加，有啲唔加，即係如果佢 喜好啦， 如果佢明顯講。因為我讀嗰個咧係已經係全部都係博士嚟嘅，係研究生院嚟嘅，咁所以咧有啲咧其實係五六十歲嘅即係專業演員導演嚟去讀嗰、那個即係戲劇理論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嗰啲教授咧其實有陣時咧係都係四五十歲咁樣嘅教授咧，咁佢話。大家唔使叫我 professor 乜乜乜乜，叫我名得啦咁。咁啊，即刻令到嗰個討論嘅氣氛咧係熱烈好多嘅。 嗯。 啊，原來咧即係稱謂本身咧係令到嗰個人同人嘅距離咧係改變嘅。 係絕對啊！所以有時咧，我哋寫電郵咧，對於一個唔係好認識嘅對方啊，到底我叫佢做乜乜教授，或者 Dear Sir。因為我就是直斥個名字，如果我直講不是斥，譬如 我直情講偉力，我都要說、希望你可以、容許我這樣稱呼你，是吧？是一個稱號是爭很多的、 這個就是歷史層面、文化層面、歷史層面，當然其實還有一些就是日常生活，我們叫做、所謂叫待人接物溝通層面、最近有些笑話是這樣的，就我有一個、面書的朋友啦、其實 我有這個面書朋友呢就已經是五十幾歲的女性，她說啊，好久沒聽過今天有人叫我靚女、即刻有另外一些朋友就跟她說，你是不是在茶餐廳啊？是啊，我好久沒有去茶餐廳， 因為個個都叫靚女。 茶餐廳個個都是叫靚女，阿婆都叫靚女的。咁呢個即係唔同嘅地方日常生活咧，都有呢啲咁嘅，即係所以叫做涉及口德方面嘅。 咁咪好有口德咯，個茶餐廳。 咁有三個方面。 某個行業嘅通俗嘅做法嚟嘅，即係有啲行業派人都叫。都叫師傅，有些行業派人都叫師兄咁樣嚇， 係啊係啊， 即係同事嚟嘅，咁都會叫師傅師兄咁樣。咁其實，例如可能嗰個其實入職遲過嚟嘅，佢哋都係咁叫嘅，有啲行業都係厚德嘅，即係個行業嘅規範。不過頭先盧偉力講得好啱嘅，就係而家厚德咧，又唔係淨係即係溝通，唔係淨係口嘅層面嘅，都有啲咧係發展到網上嘅。 嗯、 即是网上的讨论区啊，或者是留言啊，其实我们都可以用口德这个概念 套用下去，其实是绝对应该可以谈一下网上欺凌这些问题、即是用语言上的暴力、 想刚才我提出那个德那个概念呢，就是一方面呢是我们最初讲就是那个尺度，就是那个礼、即是去到这里我们就不要再伤害人了、这个是从那个角度讲。另外咧，德咧其實原本個意義咧就係佢嘅力量啊，即係道德一個道咧就係嗰個方向 啦， 嗰條軌跡，德咧係個力量。咁即係話咧，我哋咁樣講嘢咧，原來係有某啲力量嘅，即係等於茶餐廳嗰個伙計叫你靚女，哇！你即刻嗰日醒神啲嘅，咁呢個就係口嘅德啦，即係嘅力量啦。咁就唔係因為咧，即係佢崩口人忌崩口碗，佢見到你咁樣，佢就唔講一啲稱謂，即係唔係嗰個意思。所以咧係有兩個方向啊，即係關於德呢個字都係咁樣。 冇錯。咁但係當然咧亦都有階級嘅我唔知阿蘇適同唔同意啦。就係、是、唔同嘅階級講嘅嘢，或者佢對嗰個言語嘅慎重性咧，一定有關係。嗱，譬如以前皇帝一出口，你真係可以。即刻豬 人頭落地噶， 係啊，咁所以有句説話就叫貴人語遲啊，遲到嘅遲啊嚇，言遲，即係話你唔係隨便即刻 深思熟慮先講， 係啦，因為係有後果嘅。 咁同埋有另一個情況嘅，就係、是、其實對住一啲貴人咧講嘢嘅時候都要語遲嘅，因為有時即係有時講錯一句説話咧，你可能成件工作前途啊，即係唔好講人命先啦，即係我哋講翻啲現代社會，可能你一世嘅前途，我哋都有 即係有啲好經典嘅事件咧，有個明星啦，蔡楓華都可以開名嘅，就因為講佢一講出一句説話，成個事業前途冇咗，都發生過嘅。即係有時講嘢都係真係要留翻啲餘地，要有啲厚德， 同埋要睇場合咯。 啊、即是公開場合就要小心一點， 公開場合這個後果真的很大，還有我發現呢，十個上司九個都不會喜歡自己的員工或者同事，是向他講另外一些同事的是非，因為他們會覺得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尤其是當一個新官上任的時候，他們都未認識你，那你就急不及待即刻在他辦公室說誰誰、不好、你又要小心他、諸如此類。其實你就算你真的覺得、我是肺腑之言，都不是在適當的時間場合、即對人也不公平、 即這樣我又覺得很對的，因為 看人呢就不是看人的是非的，是看人做了什麼、即看個真真正正的、那個工作的效益啦，那個、工作的結果啦，就我哋睇人就即係唔係睇你讀咗咩書，唔係睇你平時你同事口碑都重要嘅，咁但係即係更重要就係有口碑之外咧，有口碑可能係第一印象嚟嘅啫，就係、是、你其實真係做啲乜嘢，喺我同你嘅工作關係上面做啲乜嘢，我覺得呢個更加重要，即係睇人唔可以淨係睇表面咯，即係唔可以淨係睇風評。 係啊。但是同樣的情況就是，既然你想用行動證明一切，就不要讓你的語言摧毀一切先咯。 啊，這個都很對，即係講嘢真係要少，尤其是對人咯。即係講我哋通常講嘢話對事唔對人啦。這個都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而家做，即係我哋叫做而家年頭啦，應該就係做緊舊年嗰、那個年終評核嘅時候咧。咁西方嘅傳統咧一套咧，我覺得好有道理，就係、是、咧我哋唔好講即係我哋講嘅係咩咧？你做咗啲乜嘢？個結果係乜嘢？即係我哋就係好客觀咁去對嗰件事嘅、就唔會講你嘅人係點樣嘅。即係喺個做年終評核嘅時候，從來唔講你嘅人嘅性格能力嘅，係講你嗰件事做成點樣嘅、 不過咧，喺現代嘅比較文學或者係文藝批評理論咧，或者係哲學添啦嚇，咁就有一個係叫做 speech X phenomenology， 即是说是语言行动的现象学。因为我们讲嘢呢，其实即是以前呢就是纯粹是言论呢，但是原来呢某一些言论呢，其实它背后呢是蕴含着一些所谓叫做行动的指向或者是目的。譬如有一些呢是譬如个你女朋友跟你讲啊，二月究竟有啲咩嘢好做咧？咁其实佢系 叫你去订台食饭啊。 系啦，即系你就要去谂啦。二月农历新年啦，二月十四就系一个情人节啦，系嘛？咁你咪就要去 respond 咯。咁但系 订台， 但系佢呢个唔系一个，佢呢个唔系只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如果你答啊，二月咪可以咁样咯咁。咁就係唔答到個問題，你係要用行動去回應啊！所以咧，呢個就叫 speech X 啦，即 係 話你嘅行動，你嘅行動回應佢嘅言論。咁嗱，呢個咧就係口德嘅廣泛意義啦，即係話咧，你講一句嘢，原來係有力量 嘅。冇錯，所以盧偉力咧就好醒目嘅，佢即刻話。一早已經做咗啦，現時攞個手機出嚟，原來訂咗去邊度啊？ 不過而家可能要取消啦。 真係陰公，冇啊！ 而家可能真係買飯盒翻屋企食， 就唔會出現呢個問題啦。就唔會問二月做咩好啦。 咁嗱，呢個咧就係都係即係涉及到嗰個所謂叫做口嚇、口出 説話嘅力量啦、 口出之言嘅力量啦、言語嘅力量。咁我記得咧，即係我哋中學嘅時候咧，就喺香港咧就好流行一種一本書啊，係好似叫卡耐基，唔知咩， 係啊，見過啊， 係啦。咁咧，佢就裏邊就講好多點樣待人接物啊、溝通啊、點樣講嘢啊、喺咩場合要點樣去表現自己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度咧都涉及到一啲言説表達嘅背後嘅即係力量嘅一啲即係研究嘅。 啊，係嚇，冇錯。 咁如果即係我哋廣義去講呢啲嘢咧，咁就變咗係某一啲時候嘅流行曲， 里面的某些字眼，原来呢就是俾到我哋好多平时日常生活里面嘅嗰、那个即係所以叫做饭前饭后嘅一啲口方面嘅力量嘅。 可唔可以举个例子？ 譬如话最近呢几年呢，阿小凤姐呢经常呢、就俾人请出嚟呢就唱下歌啊咁样。 嗰首原本系农历新年起点嘅歌嚟嘅。 又或者呢系譬如嗰个农历新年有一首歌呢就系、是走過大街小巷，恭喜恭喜恭喜，係嘛？ 係、 啊、即係我哋都細個成日聽啦、啊、即係凡係農曆年咧，就有呢首歌噶啦，即係姚敏作曲，姚莉、姚敏兩兄妹唱嘅。咁、但係原來呢首歌咧，佢最初咧就係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即刻就錯出嚟，就令到即係和平之後嘅中國老百姓咧、大街小巷咁樣唱，係一種即係和平嘅，我哋再過翻一啲安樂日子嘅嗰種互相嘅祝福，就嗰種恭喜咧，係我哋有互相平穩嘅日子嘅咁嘅恭喜。咁後來咧就挪用嚟作為呢個新年啦。咁變咗新年啊，呢啲場合咧，亦都係講一啲恭喜嘅説話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即係好多文化層面嘅好多所謂叫互相挪用啊、借用啊，了成為我哋日常生活嘅一啲語言嘅力量。 係啊，不過咧，我真係你講起口德咧，喺中國咁多嗰啲所謂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聽、非禮勿 視 啊，嗱，非禮勿視啊，講到好多嘅，但係非禮勿言咧，其實對我哋日常生活嘅衝擊真係好大，因為我哋講嘢真係太直接啦，即係好似冇乜嘢責任啊。这个是很大问题，还有还同时间可能苏轼都会同意我们一份满足感，口欲 的满足呢原来真的很有诱惑性，即无论说完之后我舒服一点，讲衰人觉得变相地报复了、或者是说话不需要负责任，这个是令到我们由小时候，尤其是童年的时候，就最多父母会说的一样东西，就是不要随便答应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系嘛？咁同埋咧就系、是、唔好学是非，因为伤害人嘅说话你可以记一世。有呢啲我哋从小都记得嘅，但系仍然不断咁去犯嘅。 同埋我细个或者系我后生啲，即系我而家我工办即系做嘢经历都系翻咁上一年资啊。咁我初出嚟做嘅时候，啲老板就会讲，其实你譬如好嬲嘅时候啦，或者系。你有情緒的時候咧，可能咧就需要走行開一下， 冇錯， 就唔好咧。譬如你有個電郵咁樣，就唔好即刻覆個電郵。咁咧，因為咧你有時喺一個情緒唔好嘅時候咧，你要展開咗一個罵戰，其實冇必要對你成個人啦，對你成個事業發展一啲幫助，對就嗰件事都冇幫助。咁你應該等個情緒過先，即係無論係講嘢，尤其是寫嘢咧，比講嘢個唔同喺邊度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好多人網上會留言啦。咁講嘢咧，聽完即係大家冇開錄音機嘅時候咧，就嗰件事就過咗啦。咁但係寫低咗嘅嘢咧，或者係公開場合講嘢有錄影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咁做節目咁咧，咁係好大件事嘅，因為呢件事咧有記錄。咁你講錯咗嘢咧，可能係會俾人咧30年後都播翻出嚟，恥笑你。 冇錯，呢個 係。咁所以就要小心，即係尤其是係。即係你嗰件事係會有記錄嘅時候咧，就更加要小心，就唔好。 呢啲係叫數碼痕跡 啊，係啊， 同埋不斷嘅次數轉遞啊， 係仲可能俾人變咗嗰啲面圖啊，咁樣俾人恥笑咁樣。 呢個叫數碼擴音，所以咧，即係你喺日常生活裏邊，你譬如對眼前呢個人講咗一句唔中聽嘅説話，咁佢出去再重複咧。佢就係用人嘅層面重複，但你喺網上咧，對一個網友講咗一句唔中聽嘅説話咧，其他人即刻係可以睇到， 係啊，所以係好危險噶，所以即係唔好以為網上邊就冇。冇痕跡或者係你唔知道你係邊個，但其實可能你會，即係奧巴馬都講過啦，上 Facebook 要小心，因為你唔知 後生中學時時候 post 到啲乜嘢，但是你真係想去到一啲重要嘅職位出嚟競選嘅時候咧，即係奧巴馬嗰個 context 應該都係講競選，可能就會有人刮翻出嚟黑你嗰啲黑資訊啊，就係咁樣嚟打擊你。 嗱，或者如果想介入豪門啊，咁睇你即係中一嘅時候著個泳裝都會俾人轉載，咁啊呢啲冇得講啦。但係説話咧又真係好小心，因為冇咗個 context， 佢冇咗個背景啊。 系、啦，因为佢可能 抽你一句咧，就好大影响啊吓。咁啊，呢个系代价嚟嘅。 系嗱，咁啊，今日咧就广东广西咧，我哋就讲一个咧，就系日常生活经常都会听到嘅字眼口德。咁啊，头先响呢个开始嘅环节咧，我哋文杰话苏轼同埋卢伟立咧就从即系日常生活啦、文化啦。同埋提及到咧，我哋都係可以從歷史啊，從一啲所以叫做正反兩方面去睇德呢個字咧，嚟到去講口德嘅。咁而家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就再繼續同大家講口德。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在近月的财政预算案咨询中，不少朋友建议下一份财政预算案继续派发电子消费券，但亦都同时存在反对声音，认为涉及金额庞大，应该将公共资源更具针对性地运用。亦有人认为疫情下大家减少外出消费，令消费券作用有限。他又说，有持份者希望预算案延续过去被称为派糖的一次过纾困措施，但亦都有意见认为退税、退差饷等措施只是惠及收入较高、拥有资产的一群，或者会造成另类不平均。陈茂波说，过去几年的经验让他体会到，即使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人对解决问题的进路就可以非常不同，很多时候未必达到一致共识，只能够多作解说。在寻求大多数市民支持的同时，亦都希望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能够理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考虑如何重组政府架构，最重要是看今日和未来社会的转变和需要，这个是未来几个月要听取立法会和社会各界意见的方向。他说，就所有政府政策，问责团队都有共同责任，劳福局仍然隶属政务司司长，最后还有向行政长官负责。罗志光以人力发展、扶贫和退休保障政策统整为题，发表网志，解释现在各政策分工的状况。他说，行政长官提出的现届政府建议是要将上述政策工作统整，拨归由劳工及福利局负责，在可能范围内集中政策核心于单一政策局。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许志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过去几年本港乐龄科技使用需求增加，亦都多了供应商制造产品，但只得大约一成长者住在院舍，其余九成仍然在社区，需要探讨怎样让更多的长者使用乐龄科技产品。许志伟说，2017年和社联发表首份有关乐龄科技的研究报告，说在香港发展的24个缺陷，去年发表的第二份研究报告就发现其中21个的缺陷已经改善，例如特区政府推出的10亿基金资助院舍购买相关产品。他认为本港退休援助不足够，无论中产或者基层长者都未必能够购买有关的产品，建议参考日本地长者可以租用产品，同埋考虑容许使用医疗券同社区服务券购买产品。北京市昨晚新增一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患者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住在海淀区上地街道，在海淀新技术大厦工作。海淀区疾控中心重新采集的样本同家庭环境样本都呈阳性。 北京市疾控中心呼吁民众坚持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不动摇，切实增强防控意识，履行个人防控责任。中心又指出，奥密克戎已经成为全球流行的主导病毒株，全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内外双重风险，加上春节将至，令人员流动更加频繁。而北京冬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不能放松，需要坚持常态化防控措施，减少人员聚集，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倡系宣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除有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近年出现载货单车热潮，透过电动单车送货或者载小朋友， 用电推动不单止悭水悭力，更加符合绿色交通的大趋势。欧洲多国纷纷推出资助，鼓励民众买这一款的载货单车。 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复康界四年一度嘅盛事。第十届香港展能节早前圆满结束啦， 大约200位不同障碍的朋友参加了29项的赛事。 留意今个星期日，本届筹委会联合主席谭永昌博士同埋三位得奖者的分享啦。 逢星期日晏昼1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第二个半个小时的广东广西，咁咧就直播室里边咧有文杰华、苏轼同埋卢伟力。 大家好，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口德。咁啊，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大家咧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啊，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即系表达你嘅意见嘅。咁咧就我哋头先嗰半个小时咧，我哋就从即系口德呢個題目嚇，可以文化上啊、歷史上啊，或者係日常生活啊咁講啦。另外咧，除咗佢有兩個方面嘅，佢嘅中性嘅解釋咧，就係即係我哋説話嘅力量啦。 冇錯。 咁、但係咧，即係口德一般嚟講，我哋即係嗰個聯想嘅嗰個意義咧，就係話我哋講説話係要有分寸嚇。咁、所以咧。讲说话有分寸呢件事本身，喺你哋两位嘅即系接触面，或者系你嘅知识面，或者日常生活咧，你有啲咩嘅体验咧？ 嗱，我首先咧就要睇翻我自己本行啦吓。有一个哲学家咧个提醒咧，我觉得真系好正。我听咗我真系即刻晕晕地，话系好正，就系苏格拉底。 系 咁咧，佢就用一个三个筛子，即系我哋筛啲米啊，筛啲麦啊吓，有个比喻。咁即係話你説話咧係要篩過去嘅，你知道我哋就唔會嘅啦。 要過濾過， 過濾過去 先講。 冇錯，咁佢過濾嘅標準就係話，首先你問，咦， 是不是真的先？你傳說的嘢，你嚇阿盧偉力，你講呢句說話是不是真的先？你有冇查清楚先？咁你知而家勁啦，有 fact check 啦嚇，係啦。咁第二就係係咪善意嘅咧？你講俾佢聽，你想嚇佢啊？係 咪有建設性啊？ 係傷害佢啊？抑或嚟令對惶恐終日咧？咁有係咪善意啊？第三重唔重要？呢個緊要，係咪必須要講咧？即係有時即係口沫橫飛， 即係唔係啲家庭瑣事， 口沫遮攔， 口沫遮攔冇錯。即係頭先我哋話貴人語詞啦，同埋最好咧言多必失啦，所以你要講少啲嘢，嘛遲啲先講，諗清楚先講。咁但係蘇格拉底仲加咗啲嘢，就係重唔重要，有冇善意？當然真唔真呢個係好基本。 所以我幾時都講咧，哲學咧其實係好有生活嘅意義嘅，即係好多人可能覺得讀哲學係唔知讀哲學為乜，咁其實歷史哲學呢啲好有生活意義。咁我覺得近代其實好多管理嘅我回應翻文教授呢個法，很多管理上面嘅理論其實都同頭先文教授講嘅嘢咧係好吻合嘅。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譬如有冇建設性，即係我哋學點樣俾批評嘅時候咧，我哋講話批評人，咁或者批評一件事都好啦。第一件事咧就是你嘅批評係有建設性嘅。你怎样可以令到那件事做得好一点，即是我可以觉得你我可以说你做得不好，但我必须要提供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建议，这件事是这样做是会好了，如果不是你就不要批评人了，即是当你没有 alternative 的时候，即是没有一个取替方案的时候，你就不要踩那个现在唯一的方案。系啦，即系你要批评人，首先你有冇方法做得更好先？呢个好回应。 但系呢个咧又唔系我哋做艺术评论嘅取向。 哦，咁当然系有啲 艺术评论嘅取向咧，就系指出嗰、那个作品吓嘅一啲问题。 哦，咁当然。 咁而即系我系唔会负责任咧。即係同你講點樣先可以做得好啲嘅， 一個作品得一件啊嘛，咁所以佢已經做咗出嚟啦嘛，所以係啦 嚇。咁但係咧就指出問題嘅嗰個背後嘅嗰、那個理據咧，就一定要講得好清楚。即係我哋唔能夠咧純粹憑印象做判斷，做一個判決啊。我哋要能夠咧從佢嗰個作品嘅機理裏邊。去找出我哋批評佢呢個作品嘅一個即係嗰個論據， 背後個邏輯啊嘛， 嚇嗰個論據。咁呢個咧係我自己本身做評論啦，同埋我同一啲即係新進嘅評論人咧分享經驗嘅時候，我都會咁樣講嘅，即係我哋一定要有論據去批評任何一個作品咁樣。 我同意盧偉力，因為同佢做嘅藝術評論係好重要，因為有一種講法，譬如蘇適做評論咧，佢嗰個行業或者呢個範圍咧就好清晰又客觀嘅理據。譬如話行得快唔快啲啊，嚇，即係呢種。 係啦，因為我係工程嘅範疇，就係有數學可以計噶嘛，即係有個好清晰嘅，我哋叫 KPI 啦嚇，即係好清晰嘅一個標準可以量度嘅， 冇錯， 客觀嘅， 同埋更有效率啊！你嘅目標係乜嘢？即係好清晰嘅。但藝術作品又不是，我們不是一定為實用的目的，是不是？有品味的問題啦，經常都被人說評論很主觀，所以當盧偉力你說都要提出一些論據的時候，你都一定是指向某些程度的客觀性，是不是？不是完全沒有客觀性的，就算藝術評論 基本上是根據他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來到去討論，就不是他的作品都沒有你說他有的咁 然之后系做得成唔成功？ 系啦，咁你再根据佢自己本身嘅嗰个内在嘅机理啊， 系啊， 嗱，譬如佢话佢要去做一个佢要去做一个即系表达而家时代嘅某种嘅真相嘅一个作品咁，咁。我哋就要去睇下佢嘅作品裏面呈現嘅唔同嘅部分，能夠勾起我哋嘅嗰個對於時代嘅一種想像。如果佢唔能夠勾起我哋對時代嘅想像咧，咁我哋就話你嘅作品嘅即係你嘅 promise 同埋你最後得到嘅嗰個成績咧係冇關聯啊，即係等於打橋牌啫嘛。你揸住一手牌根本都唔係好有力量嘅，你就嗌。我要七毛 即係七個 space 咁 七撈沉啊， 係七撈撈沉下，唔係即係咁你係亂嗌啊嘛嚇， 你嘅願望嚟嘅啫，嗰啲係 你係願望啫嘛，咁但係願望唔代表呢個作品實現咗， 冇錯啊。咁我諗盧偉你一定會同意啦，即係最近都睇翻黎海寧嘅一個作品叫《百年的孤寂》啊，2016。 九哥 最近最近的意思是我最近看 回 他2016的作品《百年的孤寂》真的好看到你想流淚，他用了很多社會香港社會發生的事情那些人的身體語言去表達對社會事件的看法咁咧就即係呢個咧就我哋有得討論啦，因為佢好多符號啊，即係喺個舞蹈裏邊好多指示啊。咁啊，羅偉力比較熟啲啊，即係譬如啲能指啊 ，signifiers 啊嚇，即係象徵啊。咁就有得討論啊，因為你真係有啲社會嘅指示啊。 因為舞蹈咧，即係就涉及到譬如話身體嘅好多嘅表現啦。我哋睇到喺舞台上邊啲舞蹈員嘅身體嘅呈現咧，我哋就產生一種咧喺美學上面咧係叫內感覺嘅。即係我哋雖然坐喺個劇院裏邊係唔喐，但係我哋見到台上喐動嘅舞蹈者咧，我哋係會感受到一種即係內感覺。呢個珠江潛好標舉嘅一個 內模仿 概念嚟嘅。咁我哋喺呢個內模仿嘅過程咧，就產生一種咧經驗，係我哋經驗自己嘅生命嘅體會。咁所以我哋就能夠理解到即係呢個作品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對於一個編舞人嚟講，或者一個藝術家嚟講咧，佢點樣喺台上邊勾起你嘅經驗呢樣嘢咧，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學問嚟嘅。咁有陣時就唔係一定要即係通過象形嘅方法嘅。即係譬如尤其是音樂啊。或者是舞蹈的这些呢，有时候他不一定要是巨像的，就是他引起这个激动，他不一定要有一个很激动的人，他可能是有一个很凄惨的小路仔即将要面临就是被人就是压榨到就是死亡啦咁。咁你就会产生一种 好 哀伤 世界嗰个细路女咁 样咧。冇错啦，你产生一种好哀伤，哀伤之后产生一种好强大嘅愤怒，对于压迫呢个细路仔嘅一种力量嘅愤怒，咁都得嘅。即系佢唔一定要喺舞台上面呈现你嘅内心感觉嘅嗰种结果，佢系呈现引起你内心感觉嘅嗰个开始状态嘅嘢。咁换句说话嚟讲咧，我哋借呢種藝術表現的方法用在口德，我哋今日嘅題目咧，亦都係嘅。你講一句説話，如果你收下把口，嚇、啊，即係你唔講到咁盡咧，其實對方會意到佢會去改進，係嘛？即係譬如對方係成日口沫遮攔嘅，咁你同佢講，喂，你唔好成日口沫遮攔啦，咁呢個就直接講。咁但係喂，我哋今日有好多女仔嚟參觀喎、有好多人嚟訪問喎、咁其實你係暗示緊 你小心啲， 你唔好隨便講咁嘅意思係咯，咁類似係咁樣啦 嚇。頭先阿盧博士講藝術作品啊，咁我其實有一套咧，我覺得最近好 hit 嘅，叫做《東碌個十》啊，即係請不要抬頭。咁其實咧嗰、那個，我覺得個內容都好有趣。 好有趣。 係啊，因為佢講個故仔其實就係話啲政客咧點樣唔理呢個科學嘅客觀事實啦嚇，跟住為咗自己政客同商人，為咗自己嘅利益咧，最後咧就令到呢個世界走向末日啦。咁其實佢做亦都未必可以避免一個世界末日嘅，但係個故仔就係因為大家都唔做，其實成個故事就係諷刺美國人諷刺美國自己啦，美國人諷刺美國自己嘅政壇啦，同埋商界啦。其實佢個導演本身有講翻嘅，佢拍嗰陣就係、是、劇本就係疫情之前嘅事嚟嘅，佢係講緊一個譬如係全球暖化嘅問題啦。咁有美國總統係會話俾你聽全球冇暖化噶嘛？之前個美國總統特朗普係話俾你聽，喂冇暖化，或者話俾你聽暖化並唔係因為人類嘅活動引起噶嘛？呢個只係一個太陽周期嚟嘅啫。我哋即係有好多其實全球暖化嘅問題啦。其實之前美國都有好多即係或者世界上好多咁嘅情況，譬如鉛 是不是會導致、有影響的呢、啊、其實爭論了幾十年、 嗯、 最後證明真的有問題，譬如食煙是不是對健康有影響的呢、嗯、其實又是爭論了幾十年、嗯、最後大家真的有很充足的證據了，即是經過幾十年的爭論、嗯、最後真的好我們覺得真的有問題才做的。在中間這個過程裡面，即係嗰幾十年裏面咧，大家都係會商人就會請一啲學者同你講唔係㗎，跟住另一邊就會揾一啲人同你講。其實我想講口德一樣嘢，作為一個科學家， 嗯、 講出個真相咧，都係好重要 嘅。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口德 背後嘅道德力量嚟。 係啊，都係好重要，唔好俾呢個利益左右，講出我相信嘅事實。當然啦，我哋作為普通人咧，就可能真係要睇下佢哋兩方面嗰啲證據嘅，因為大家可能大家都係博士，大家都科學家喺個國會上面嘈嘅時候，咁就咧邊個講嘢真咧？咁呢樣嘢對普通人嚟講係難啲嘅。咁但係我哋有時都可以睇個學術界嗰個我哋叫做大圍嘅一個普遍我哋叫做認知啦，即係大部分學者都覺得。是咁樣， 共識係咪？係 啊，嗰個共識都好緊要。 啊嗱，譬如最近就攞啱啱發生嘅情況為例啦，即係你疫情，我哋而家有一個好嚴峻嘅社交措施啊嚇。咁啊，但係都有好多專家噶嘛。 係有 啲專家咧就講到 有矛盾噶嘛，有時 都好好危險啊，好嚴峻噶嘛。有啲專家就覺得可以鬆啲，我覺得係個心腸嘅問題。佢心腸就係點咧？佢都會顧慮到。啊！而家譬如就嚟農曆年啦，咁大家個迫切，大家嘅需要，咁佢咧就會政府唔講嗰啲，佢都會補充一句，就話咧都係依據事實嘅。譬如咧，你晚飯係咪唔可以一齊咧？因為病毒冇話夜晚黑出動噶嘛，即係午飯唔出動噶嘛。咁最重要就係你嗰個餐廳譬如你嗰個距離咧係咪適當，或者要做少啲生意，唔好整塊膠板就算，因為咁樣空氣唔流通。咁我覺得佢講得好好嘅，其實最根源就係個空氣流通嘅問題做得唔好。咁咧，我哋寧願少啲客，但唔代表我哋唔可以夜間係提供嘅，即係或者可以出去食飯嘅。咁我覺得又進一步好啲咯嚇，就唔係話樣樣都禁住曬。聽到我哋，所以咧網上就好多人講嚇乜病毒夜晚瞓覺啊，即係佢哋即係日唔係咁樣日頭瞓覺。 當初大家可能唔記得啦，當初係第一次出呢、這個禁堂食嘅措施咧，其實咧就係午飯都唔俾堂食嘅。係 啊， 跟住即刻咧、 啊、 就有啲古仔啦，就係譬如有啲做清潔嘅工友啦，佢哋冇地方食飯。 系啊， 要匿喺個廁所嗰度食飯，其實廁所都唔係好衞生嘅地方。係啊，咁其實而家個措施某程度都係一個吸收咗之前一啲經歷之後嘅情況，即係我都係咁講啦。即係大家可以批評政府嘅施政，批評政府嗰啲政策冇問題嘅。咁但係即係建設性咯，即係唔好淨係講唔好。咁你覺得可以點做咧？即係譬如頭先阿文教授講，喂，咁啲專家咁佢哋都會有一啲建議俾翻政府噶嘛，即係唔係淨係批評噶嘛？係啦，即係我覺得。淨係批評冇善意嘅改善嘅提議咧，本身呢件呢、這個態度就好冇厚德。 其實咧就響疫症呢個問題上面咧、我諗全港好多市民咧係俾過好多唔同嘅意見同埋睇法嘅、 因為佢啲係直接第一手知 道。係啦，即係咁而佢即係因為我係研究戲劇嘅，即係佢個行動本身咧。同防疫咧個邏輯唔吻合，即係個老豆唔俾啲仔女出夜街嚇，係驚佢哋有危險，咁呢個又啱嘅。但係即係你唔俾佢夜晚去睇舞台劇，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咯，係嘛？佢哋唔係去玩喎。佢哋係去睇文藝活動喎、或者佢哋去圖書館喎、 係咁，同埋其實戲院舞台劇咁樣，你而家都唔可以食嘢， 而家唔得噶啦， 都兩年唔可以喺戲院裏面食炮谷噶啦、炮谷都要帶翻屋企嘅。 而家唔係啊，而家去戲院咧， 唔準飲食噶嘛。 唔係聽講咧，就二月之後咧就要打咗第一針先可以去到戲院。 疫苗氣泡啦，嗰、那個 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嗰樣嘢咁嚴重嘅話咧，即係嗰樣嘢就唔係嗰陣時先實現嘅，係而家迫切啲嘅時候而家實現。即係有好多 咁但我哋唔好讲呢啲啦，即係我哋讲返呢就係我哋而家嗰个话题口德呢。咁我有阵时又觉得呢，即係我哋即係譬如话如果用一啲适当啲嘅方法去讲嘢呢，是可能產生到一種所謂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冇錯。 咁譬如譬如我哋想人個小朋友一個好出名嘅故事咧，就係、是、Bill Gates 講佢細個即係就俾人安排去做圖書館幫手。 好多名人都係圖書館管理員出身 嘅。冇錯。 咁但係但係 Bill Gates 咧，佢就話佢仍然記得。当年嗰、那个佢嗰个图书馆嘅管理员咧，点样同佢讲？咁佢话：你要唔要医做一个医生，医好一啲走失咗嘅图书？因为咧，好多人咧就将啲书咧乱摆。咁、如果你能够做到呢个医生，将啲走失嘅图书揾翻翻嚟咧，你就差唔多等于一个醫生或者警察㗎啦，咁啊，標記即刻感覺到咧一種好強大嘅 使命感啊！ 使命感，咁所以佢就做得好快樂。咁嗱，呢個咧就係即係同我哋今日嘅題目口德咧，我覺得係好有關係。 正面上面咁樣嚟講， 係啦，即係你本來佢係俾先生罰要去做執圖書嗰個人，本來係一件苦差嚟㗎嘛。咁但係咧就。居然在個圖書管理員的嗰個語言的嗰個塑造裏面咧，佢又冇呃佢嘅，不過佢轉咗一種方法去講，咁啊令到 Bill Gates 咧好有力量咁去做呢件事。咁我又諗翻起咧，原來響中外古今，尤其是以前咧，都有一啲咧響即係啲皇帝、帝王旁邊嘅一啲所謂叫做 權臣，可以係奸可以 忠，唔係權臣。是那些叫做幽盲啊，即是那些 演戏那些， 演戏那些即是讲笑话啊，讲古仔啊，咁样。其中有一个东方朔是最喜欢讲啲预言嘅，即是用预言嘅方式嚟到去让一啲即是在位嘅人啊明白一啲嘢，譬如孟子都有好多呢啲预言嘅啊。莊子都有好多呢啲預言嘅，咁佢就通過預言咧嚟到去讓一啲當權嘅人佢明白到應該點樣去制定一啲政策， 係同埋安全啲。講預言咧唔啱聽，都係個古仔啫。 不過我覺得點樣講同埋講啲乜嘢固然重要啦，即係蘇格拉底真係好正嘅，就話係咪真嘅先，係咪？是不是善良善意的先，是不是必须要讲先，那你过了这三关都差不多的了，苏轼那关是要过了的了，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求真的精神。但是善意是非常重要，譬如刚才那个专家他说夜晚是不是完全应该禁糖食呢，其实就不是一定要的。因为他真的体恤了我们很惨，即是很多人呢夜晚没得食，不是只是朝头早有得食就得的。即是这个。所以有人就说呢，所谓口德呢是要有三个基本的条件。首先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先。同埋你有一个善良的动机。 是动机。 另外就是你讲的说话是希望那个情况好一点。即是如果你出发点是想那样东西改善。即使我杀身之祸，但我都需要技巧去讲。即首先真的这件事你怎样告诉别人听，真的真的，我不是走来学是非。第二是不是将来会有更好的图像，我告诉你听这个真相。所以我听到那个专家我是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理的。就是要杀一儆百，一定要即是锁晒所有人呢，就不要再有任何的漏洞。但是呢他没有体察到我们的心情。 或者可以咁講啦，點樣食嘢安全啲咧？其實揾啲露天嘅餐廳啦，或者係揾啲商場咧，冇即係唔係喺個商鋪裏邊嘅， 唔係冚局，即係喺個同一屋檐下邊。 係啦，即係而家商場裏邊都好多鋪咧，因為而家商場啲行人路都好貴噶嘛，都變咗食肆。其實佢個天花板咧，可能係三四層樓咁高。即係如果你能夠喺一啲空氣流通嘅地方咧，其實堂食咧相對咧。 安全嘅，因為而家通常堂食出問題嗰啲咧，都係空氣流通有問題嘅地方，即係或者即係我明白政府嘅政策咧，好難咧同大家解釋咩叫做空氣流通嘅地方嘅，即係個指引嘅標準好難定噶嘛，咁所以政策一刀切呢個我明白嘅，但係即係作為一個普通人咁，我點樣覺得堂食都可以安全啲咧？其實任何時間堂食都唔安全噶啦，不過如果你揾到啲係譬如室外嘅地方啊，或者係商場高樓底open 嘅地方咁都 OK 嘅，我覺得即係飲杯咖啡咁樣唔通都唔得。 呢個咧就涉及到就係當你去宣告政策嘅時候咧，其實都涉及口德嘅考量嘅。如果你係一種即係規範嘅命令嘅語氣咧，咁即係聽嘅嗰個人市民咧就會覺得好唔舒服嘅。但係如果你係即係作為一種即係帶有同理心啊，我哋都希望呢個城市嚇能夠即係早一日能夠可以回復健康嘅面貌，咁呢個就好重要。咁我記得咧，即係響呢個希臘悲劇咧，俄狄浦斯王就好叻嘅，有啲人嚟到佢個宮殿門口請願，就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哋解決呢、這個我哋而家呢個即係病啊嚇呢、這個疫症嘅問題啊咁樣。咁佢話我一定会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心里面所担心的事我在宫殿里面已经担心了一个礼拜了、所以呢你们放心我会帮你解决的，那即刻鼓了，即是拍烂手掌了、所有人好了，那现在我们又是休息一阵回来呢就再继续跟大家讲口德。 本港地区初时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系 Mandy。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龙翔道咧就有个道路工程啦。去到今晚嘅7点，龙翔道去油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嘅部分慢线会临时封闭啦。而深水埗都有个保养工程噶。去到下昼嘅4点，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尔登华庭同埋尔登豪庭外一段部分嘅快线啊，都系会临时封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至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尔登华庭部分嘅快线都系封闭噶。而家一带车多，经过嘅时候敬请小心。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上路中山台去荃湾、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 大气候， 开心日报啊， 都话大气候咯。 本地娱乐美食嘉年华2022双响炮。 开心团队有 fact check 本地渔农篇， 大气候团队跳出直播室走访本地农场、种子场同埋鱼排， 净系你哋跳出咩？开心主持由流浮山再去顺水实验农场，了解本地鱼菜农产品有几新鲜。 留意开心日报， 联成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联手呈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31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星期一至五晚8:30，国剧830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1月10号首播，而 夜啲十一点，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咗星期六日上昼十一点，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港台电视三十一，支持沙下新经典。 第二个小时的广东广西，直播室里面有苏轼、文杰华和卢伟力。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口德，我们的电话1872311 1872311，又或者可以上去我们的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就似乎呢，我们那个面书呢都有一些听众呢就是有一啲意见，是吧？ 是啊，头先呢有位叫 Kenneth 嘅听众呢就讲，喂，佢问我哋呢就是到底口德同讲嘢直接啊，係咪有冲突，係咪有矛盾。咁我哋头先咪后都讨论过下，我同阿卢博士咁呢冇冲突嘅。咁但係直接同呢个婉转同埋伤人呢就有两种嘅即係直接可以伤人亦都可以婉转嘅。 係。 咁所以就睇下你係用边一种语口气，或者是用哪种口吻 去直接 说。还有如果我们从这个沟通学来讲，都还有一个方向的，就是究竟是人前讲定人后讲， 这个大件事， 当众讲定 是私底下 讲， 私底下讲可以直接很多啦， 没错啦。我自己本身原来有一个经验是这样的，我有个学生，咁我呢个学生呢就最近都退咗休㗎啦。咁呢就佢同我讲返件事。咁就话即係我当年 想当年 嘅 啫。当年即係几十年前啦，教书嘅时候。咁呢就 俾几世呀。 係呀。 教书嘅时候呢就落堂啦，有一日落堂。咁入佢出嚟。咁留低佢。咁其他人走咗啦，咁就同佢讲，即係叫佢以后呢讲嘢呢试下用呢个方法讲，咁就会矫正佢某一啲嘅懒音啦。咁我其实忘记咗呢件事㗎啦，係几十年之后有一次聚会呢佢同我讲返。 咁佢係怪责你抑或感激你？ 感 激你， 佢就表达咗 受益良多㗎嘛。 即係呢件事呢记住有两个层面，第一我跟他讲一些矫正懒音的方法啦，第二呢就是我是找他出来，就是等其他同学走了私底下跟他讲，那他记住这个处境啊。那我今天讲口德，我突然间想回，咦，当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讲师的时候呢，原来我都不自觉这样呢是就是有少少口德 嘅 噃， 呢個又好啱，因為管理學上面都有講嘅，就係、是、其實如果你要批評咧，尤其是批評一個同事，最好就私底下啦，即係冇必要就唔好公開批評其他人，因為你個效果好唔同嘅，即係聽嗰個人咧，如果私底下同我講，即係我會覺得你其實係想改善我， 係啊， 呢個人 關心 提升我呢個人。帮我呢个人，所以你私底下同我讲嘛，就算你讲啲嘢几差都好啦，你都系想我好啫，系咪？咁但如果你公开讲就唔同啦，公开个感觉就唔系想改善我，你系想踩低我，即系嗰个观感啊，即刻好唔同。 所以头先回应呢个听众嘅问题咧，即系话喺背后讲啊，喺人前讲等等呢啲，嗱，因为咧牵涉到个哲学嘅讨论嘅吓，就系、是、永远都系我直接同你讲，即使我得罪你，但系我喺唔系喺公开场合，讲我心底说话咧，始终都系好啲嘅。即使你讲嘅嘢都系我唔啱听，绝对唔啱听吓。譬如话，你咁嗰啲好肤浅嘅比例子啊，就咁肥， 你又快啲好做下運動啦，你又點點點咧，好多人覺得好唔啱聽嘅。但係你都係私底下同我講，咁我就會感覺到我同你睇法可能有啲唔同。呢啲唔係我想面對嘅嘢，但係我冇太壞嘅一個情況。 即係起碼朋友間你為我好啫。 冇錯啦。咁但係咧，當我哋討論喺背後討論一個人嘅時候，譬如盧偉力同阿蘇適講。哎呀，文娇啊，真系要减下肥啊，或者话更加差嘅嘢啦吓，即系唔系呢度唔系一定好差先啦。咁咁或者我哋话嗰个人咧就点样唔好，一定会咧深刻传翻俾个人听嘅，唔知点解嘅，即系就好似 谣言 啊， 刚 速狂啊， 谣言啊，刚速传播 啊，疯狂咁样咧喺个空气里边咧都会传播到嘅。咁你有一个哲学嘅讲法就系话，当你去讨论某一个人。而你不是建立一个我和你的关系去直接讲，你是当那个人是一个 object， 一个他、一个死物的他。 是非啊。 是啦。咁呢你就去讨论佢呢，佢就变成了一件物件。咁呢喺个关系上面呢就是我是死的。你就喺度製造緊一啲嘢對 一啲娛樂話題。 一啲舆论话题批评，你根本不是当佢是朋友。即係所以呢永远都喺我和你的关系呢 ,Iron,你 I and Dao 我哋话系一定好过 I and it 嘅，但如果我哋讲人是非嗰个人就变成咗一个 it。 呢个系德文嚟嘅喎。 呢个系马田Martin Buber 呢个神学家，佢系一个德国嘅神学家，出咗本书叫 I and Dao。咁我同你嚟讲，咁佢其实讲佢同上帝嘅，咁但系佢都牵涉到就系我哋谈论他人嘅时候嘅唔好处，就系将他人变成一个物件吓。咁所以我始终都系觉得咧，一定系直接讲好过背后讲。 这个一定啦。咁同埋头先我哋第一节嘅时候咧，有个话题嘅，就开咗口嘅，都同阿 Kenneth 个讲法啲关系嘅，即系直接系唔同文化嘅人咧，讲嘢咧，譬如即系我哋听讲啦，美国就应该系直接嘅极端啦吓，咁日本咧就可能系唔直接嘅，即系嘅另外一个极端啦。咁英国就同香港有啲似嘅，即系。在中間啫，英語區裏邊咧，英語人咧，英國人咧就係最唔直接噶啦。咁但係都同東亞嘅人咧冇得廢。咁咧即係東亞就以日本為首啦。其實中國人講嘢都一般嚟講都好婉轉嘅，都好唔直接嘅。係啊，即係成個東亞區都係咁噶啦。 傳統嘅中國人一定係就而家呢幾廿年咧，中國人嘅某啲民族性咧，可能都改變啲咁多噶嚇。即係而家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咧，系所有嘢咧系上纲上线啊！即系上纲上线，即系你冇做过都好啦，都已经系一种即系我哋嗰日都系讲啦吓。如果你讲嘢唔啱听，你系有问题嘅；如果你唔讲嘢，你系有问题嘅，因为你冇表态。如果你讲嘢啱听，如果佢想话你有问题咧，都得嘅，即系有一个讲法系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啊嘛，即系曾经响呢个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咁所以咧，即系响近呢几十年嘅即系中国人嘅即系大嘅嗰个社区咧，出现咗一种状况咧，就系嗰种权力嘅嗰个对比关系。咁所以口德呢样嘢咧，响呢个层面嚟到去睇咧，就涉及到就系话你遇到一種唔同嘅人嘅關係層面嘅時候，你點樣善用你嗰個講嘢嘅尺度，令到嗰個講嘢既有效果，亦都唔會損及你哋之間嘅關係，或者損及你自己嘅人生。 係冇錯，所以冇一條單一嘅方法，亦都唔係一個講嘢技巧訓練班就搞掂，因為個時局都變啊嘛。譬如你是一个极权的社会，你有很多事不讲得的，你讲出来是会连累他人的、或者你不可以随便讲话、我见到他做乜做乜，我听他讲过乜，哇，那个危害都可以很大的时候，刚才那个听众所讲的就说，咦，到底讲真话和口德有没有关系、那个情况可能有关系，就是你可能讲不到真话，你就可能选择不要讲，即是要少言或者是贵人语词啊，呢啲咁嘅嘢啦吓。就古人已经俾咗好多智慧嚟嘅，你要睇个处境啊。即系个处境咧，始终对嗰个人嘅影响会系点？ 你剛才啱講嘅時候，我就想起一個好出名嘅舞台劇，一個電影啦嚇，叫四貴人，或者係譯做日月精鐘， 係 講 Thomas More 嘅故事。 係慘啊！嗰陣係真係慘到係。 佢因為個國王要嚇娶嚇要娶多一個個人，咁佢就唔同意。咁但系咧，即系唔同意都唔得啦，因为而家连教皇都认可咗啦。咁佢咧就选择缄默，即系唔讲嘢。但系到最后咧，个皇帝咧就系因为你嘅唔缄默，就令到好多人都觉得我而家做嘅嘢咧 系 唔妥，所以咧逼佢要同意。哇！逼佢要表态。咁所以咧，即系逼人表态呢样嘢咧。就係喺即係極權社會，即係嗰陣時呢個日月精鐘嘅故事啦嚇。咁最後佢都係要死嘅嚇， 死得好慘添。係啊，即係呢啲事情咧，呢個歷史嘅循環咯。有時咧，即係唔係話以往而家唔會發生，係會發生嘅。而家更加多工具咧去探測你個真實。但我記得以前咧，我哋睇粵語長片咧，盧偉力，成日曹達華咧係會做呢個角色嘅。就係佢俾人烙印啊，即係捉咗，咁啊攞啲好熱嘅嘢啦，同佢烙啦。咁我哋聽到啲呼慘叫嘅聲音，我哋細個時候覺得哎呀好慘好慘，咁就要佢表忠。咁咧，曹德華大概嘅意思就會話：你得到我人，你得唔到我心。即係你可以令到我幾拖長都好，但係我心智係點咧？你唔可以改變，但係咁都夠死噶啦。即係喺呢啲情況。是就已經表露了你表態的 一表態呢就已經不行，因為語言都很多種，不是一定要說出來他用行為，好像剛才盧偉力說的 speech act 的 performance 他就會看到所以呢我們真的好像沒得走出來這個就是不是善不善良的語言的問題，而是你生不生存到的問題。 咁我又翻去一啲輕鬆啲啦，我哋講下文化，即係唔同國家嘅文化啦。咁頭先咧，我都講咗，譬如有個網上有個笑話嘅，就其實俾美國人睇嘅，佢就將英國人講嘅英文咧翻譯翻做大家睇得明嘅英文嘅。其中一個經典咧就係、是，譬如話，如果你對一個女仔講話佢有性格。你有好的性格 ，you have a good character。咁其实即系意思就系，其实你除了好性格之外咧，冇其他嘅特质我可以赞你啦，即系你唔靓女咁解啦。咁咧网上边大家可以睇到有廿几条咁嘅翻译，好好笑。譬如话我差啲同意你嘅观点，咁系点解咧？即系我完全唔同意你嘅观点。系咁成篇嘢系英文嘅。咁点解会出现啲咁嘅嘢咧？就系、是、因为譬如英国同美国喺表达上边咧。真係有啲分別嘅，即係你同一個英國，即係譬如我喺一間歐洲公司工作啦，咁都有唔同國籍嘅同事啦，英國人就會咁同你講噶 ，I almost agree with you。咁你千祈唔好以為佢同意， 以為佢接近你， 係千祈唔好以為佢係你即係有少少問題嘅，唔係 I almost agree with you 嘅意思，即係我絕對唔同意你。 佢 either or， 即係我或者同意你。然後就或者是完全不同意你， 跟住佢就會開始講我點解唔同意你噶啦。係我冇心 review 頂，跟住佢就講我點解唔同意。係咁嘅，即係香港嘅教育咧，好多時大家咧都未必係純英式嘅，因為好多時個文化上面即係美國嘅影響都好大。香港人有時英語嘅表達都好，或者個理解都好直接嘅。咁所以有時同英國人溝通嘅時候咧，你係攞唔到佢嗰個真正嘅，即係始終係第二語言啊！即係好似我哋講中文咁，如果你對一個識，即係而家有啲外國人，其實佢哋嘅漢語都好好嘅，漢語能力都好好噶嘛。即係有時即係大學裏面中史都用英文教噶嘛。即係如果你同嗰啲溝通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可能，如果人哋第二語言，你真係可能要直接啲，就唔可以太過。間接，因為就可能係會 loss in translation 喺溝通上邊出咗問題。你個嗰個 underline 即係你講嘢下邊嗰陣嗰個意思咧，就會傳達唔到啦。係，呢個都同你係咪用第一語言溝通係好有關係， 都有關係㗎。係 啊，即係可能你嘅表情啊，你嘅語氣啊，都會 呢方面我就 最近呢两年呢我做一个表演嘅比较表演学嘅研究。咁、呢就我研究于素秋。于素秋我哋知道呢其实佢系北方人，佢嘅母语系国语嚟嘅。佢 即普通话啦。 普通话啦。咁佢但佢跟佢老豆嚟咗香港，咁佢又系最初佢系拍一啲国语片，后来佢系拍粵語片就揾人配音嘅，係揾人配音嘅。咁我個研究咧就係、我研究佢講國語嘅時候嘅表演，同埋佢講粵語或者係揾人配音 同配音嗰個 配音嚇。咁我就發覺咧係有好大嘅性格嘅分別嘅。佢講國語嘅時候咧，佢係一個好精明嘅女人，精明嘅女仔，吓佢女扮男装做一个镖师啊，即系帮佢老豆送镖， 即系嗰个角色， 角色本身表现出嚟系好潇洒，好有决断吓。咁呢个系佢嗰个角色嘅气质，就系当佢讲国语嘅时候系咁。但系当佢讲呢个粤语，即或者是配音啊，粵語配音的時候咧，啊，即係其實係唔係佢自己講嘅？咁啊，發覺咧嗰個角色咧就係、比較温柔敦厚啲嘅，比較天真啲嘅，淳朴啲嘅。即係我哋睇譬如如來神掌，佢就做一個裘玉華一個大家姐嚇、即係佢個阿婆係無定非還啊嘛。咁佢又咁咧，佢講嘢咧係即係比較温柔啲、敦厚啲。咁點解會有一個即係講母語嘅時候一種氣質，講 外語 粵語係一種氣質咧？咁我就發覺咧，原來可能人講起外語上嚟嘅時候咧，或者個心諗住講外語，但係係有人配音咁樣啦。咁原來佢可能係內化咗一種咧距離感、 陌生感。 呢種距離感咧，就令到佢好似天真咗啲。係 啊，唔係天真咗啲，亦都可以話好似絕咗、笨拙咗啲，即係 笨拙 咗 或者天真咗啲，係啦，拙朴咗啲。咁呢個就係我嘅對於素秋嘅觀察。 係啱嘅。 有時間可以睇翻啲近代啲嘅例子啊，譬如周杰倫去嗰套《清風俠》啊，或者係梁朝偉嗰套《上戲》，大家可以睇下佢係咪好唔同咧？同佢講廣東話嘅時候， 咁佢又好漂亮啊，講得嚇。 近代啲嘅例子咧就係《竊聽風雲三》， 係 《 竊聽風雲三》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亦都好特別嘅角色，就係周迅所主演嘅一個，即係佢老公死咗，然後佢就帶住個仔。就喺香港嘅農村嚇、即係農村地方啦嚇， 我記得 喺度生活嚇、幫人做做雜活。 佢老公係俾阿 做散工啊， 古天樂撞死噶嘛。 係啦，咁佢成套戲咧，佢係講廣東話嘅，佢唔係講普通話嘅，咁我亦都因為我放呢套戲啦，咁我即刻問呢個導演啊。導演咧係莊文強，咁我問周迅係自己講啊，定係有人配音噶？佢話佢自己講噶，咁 啲廣東話都係自己講嘅。 係，咁我就發覺咧，周迅喺《竊聽風雲三》裏邊用廣東話表達嗰個角色，好純嘅一個角色，好有原則性嘅一個角色咧。好啱嗰個戲嘅主題，佢嗰個戲嘅主題就係劉青雲呢啲咁大奸大惡嘅即係鄉下人嚇、就係、唔能夠搞掂呢、這個佢中意嘅周迅。周迅係好善良嘅，冇能力嘅一個弱女子。咁所以我覺得咧，《竊聽風雲三》喺周迅呢個選角上面又請佢用。廣東話表演呢個問題上面呢係好 fit 嘅。 係啊，所以我哋頭先雖然話有時你講第二種語言唔係你個母語或者第二、第三語言咧，好似有啲笨拙啦，但係佢有好出奇嘅效果嘅。即係嗰個間離效果啦，我唔知係咪啦，同埋力熟好多啦，即係話人哋都知道。你都俾你幾分啊？因為你唔係我哋嘅， 你唔係母語嘛？ 係啦，咁咧，但有啲人咧就用呢樣嘢作為一種少少權術嘅，就係、請個外國人翻嚟，佢唔係講中文嘅。咁咧啲人就話：梗係啦， 咁變咗咧，啲人同佢講話，即係投訴，或者控訴，都有個隔膜，就係唔知點樣表達俾佢聽，而佢又可以選擇覺得唔係好明白你，咁於是嗰件事就可以化咗好多力量， 淡化咗， 卸咗好多力量啦，咁樣。听过呢种分析系， 系都好有趣。不过其实有阵时候，口德咧都要讲下，即系等于讲第二语言咧，即、就、系、是、我有啲同事咧，即系佢知你，譬如佢本身系英语人啦吓，佢知你唔系英语第一母语，咁大家沟通上边咧，同佢平时讲嘢咧系好唔同噶，佢会用嘅字咧显浅好多啦。 嗯， 即係用講嘢直接好多啦，即係令到你作為非母語， 明白佢嘅 係溝通到啊，容易溝通到。但係你譬如夜晚同佢去酒吧，突然間講下利物浦講波嘅時候咧，你就發現咧，你如果唔係嗰隊波嘅球迷咧，你完全唔知佢講係乜嘢，因為佢用咗好多國力嘅 slang， 用咗好多俚語啦，用咗好多。即係中文，譬如我哋用好多成語咁樣，如果你突然間係一個識國語嘅外國同事，突然間講成語，佢哋真係唔明白你講緊乜嘢噶嘛？ 啊、 即係呢個，我覺得喺溝通上邊咧，呢一種口德啦，即係我哋叫做就住對手嗰個語文能力，去表達。其實都重要，因為你語言頭先阿盧博士講語言嘅力量嘛，你要語言有力量，你要聽嗰個人其實接收到先得噶嘛，係啦。如果你聽嗰個人都接收唔到，即係你太過高深啊講啲嘢，即係都要揾個第三者同你翻譯。喂，頭先你呢句説話嘅經典係點嚟？其實都好辛苦啊， 同理心啊， 係啦係啦， 係話即係你講嘢，你如果係為咗溝通嘅目的嚟到講嘅話咧。你要有同理心，即是你是应该因应对方的那个知识面来去讲对方能够听得明你讲的东西这样。 嗯 所以呢，即是最近有个讨论，就是说其实对于儿童劇啊， 嗯， 你要花好多精神去处理，因为你是啦，那个语言啊，你要让小朋友一睇都能够明白你的劇情这样东西呢，是很高水平，很難度高的。 因為大家都做過小孩子，但是大家都會忘記了自己小孩子的時候是怎樣 的。是沒錯，只要文本閱讀 的。這個是大家都有的共同經歷的。為什麼，我有時對著女兒，為什麼你這麼簡單的東西不懂的呢？其實我都做過小孩子，但是一定不記得為什麼。 是啊。嗱，咁我哋今日咧廣東廣西就講口德，咁相信咧就好多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你都會有你嘅睇法嘅，咁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咁而家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就再講口德，同埋咧就會聽你嘅電話噶啦。 嗯。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局在社交网页发文恭贺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首夺花剑世界杯冠军。局方话张家朗稍后将会火拍队友在团体赛全力争胜，希望大家为香港剑击队打气，支持香港运动员。东京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金牌得主张家朗在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决赛以15-12击败意大利剑手蜂王，成为首位在世界杯赛夺冠的香港代表。张家朗在首圈至八强的赛事先后击败两名法国和两名南韩的代表，在四强更加大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剑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在近月的财政预算案咨询中，不少朋友建议下一份财政预算案继续派发电子消费券，但亦都同时存在反对声音，认为涉及金额庞大，应该将公共资源更具针对性地运用。亦都有人认为疫情下大家减少外出消费，令消费券的作用有限。 他又说有持份者希望预算案延续过去被称为派糖的一次过纾困措施，但亦都有意见认为退税和退差饷等的措施只是惠及收入较高拥有资产的一群，或者会造成另类不平均。陈茂波说过去几年的经验让他体会到，即使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人对解决问题的进路就可以非常不同，很多时候未必能够达成一致共识，只是能够多作解说，在寻求大多数市民支持的同时，亦都希望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能够理解。澳洲的法院正是审理网球弹一哥祖高域就签证第二次被澳洲当局撤销所提出的上诉。祖高域上午在当局人员安排下离开他接受移民拘留的指定酒店，前往律师事务所出席以网上形式举行的紧急聆讯。聆讯结果对祖高域能否如期出战明天正式开锣的澳洲网球公开赛非常关键。祖高域的律师在庭上陈词的时候说，澳洲当局未有考虑撤销签证的后果，又说移民事务部长霍克提交很多支持撤销签证的理据都是无关重要。律师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祖高域留在澳洲会助长反疫苗情绪，反而是霍克未有考虑到祖高域被驱逐之后对反疫苗情绪的影响，这样是不理性、不合逻辑或者不合理。政府律师陈词的时候就说，霍克知道各方面的后果，又说祖高域有多次机会可以接种疫苗，但就选择维持不接种的状态。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除了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同你讲封路。深水埗有保养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以登华庭外的一段部分快线会暂时封闭。而反方向即是龙翔道去荃湾近北架山花园，至到去以登华庭的部分快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的。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重复一次啦，就是今天龙翔道和呈祥道都有保养工程，呈祥道去观塘近住以登华庭的快线，以及是龙翔道去荃湾介乎北架山花园至到以登华庭的快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隧道方面，现时只是红隧的港岛入口比较车多，近隧道口一段是慢车，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是车多，龙尾就是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新冠肺炎大流行可以被视为是大自然对不断增加的全球人口和人类行为的报复。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除非我们改变这些行为，否则我们可以预计到将来会出现更多的流行传染病。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保护大自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如果已递交2022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18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继续请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啲人講越扶越貧咧，就係講緊喺政策介入之前咧，政策介入之後咧，嗰、那個貧窮嘅數字咧，基本上冇上升嘅。 1月19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電視31。 好，翻嚟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咁啊，今日咧直播室裏邊有蘇適、文傑華同埋盧偉力。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口德。我哋嘅電話18723111，18723111，又或者大家上我哋嘅面書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第一個電話已經接通咗啦。 係早晨，早晨， 係早晨， 係 阿周啊，係阿許生， 係許生， 多謝大家。我会喜欢听几位每一次的点题和评论。 多谢晒。 我想讲返呢，就中国人呢有啲嘅习性呢，好期望佢自己一啲想听到嘅说话，咁别人又讲出嚟呢，俾佢一啲嘅祝贺祝颂等等啦。我例如讲一个嘅满月嘅喜宴。 嗯。 而当中呢，嗰、那个主人家就特登系安排喺最后嘅时间有生果食㗎嘛。佢就買啲好酸嘅橙，咁希望啲賓客食嘅時候，哎呀好酸好酸好酸 ，OK？ 咁點知有個人唔生性啊嘛，哎呀話酸死啦酸死啦， 哦， 咁變咗佢好唔開心。咁第二次人話請再請酒嘅時間咧，係唔好請呢個人啦。咁啲人就發誓話：我唔會亂講嘢，一定唔會亂講嘢噶啦。咁去到筵席尾嘅時間送客啦，咁佢真係冇講過一句唔好嘅嘢，因此佢同主人家講。啊！佢话我今日冇讲任何嘢，如果你嘅细蚊仔有咩冬瓜豆腐唔关我事， 即系继续讲 啦。系，即系好多咁情况。例如一个小嘅故事咩，就系、是、有好多期望咩，期望自己嘅嘢比人哋更加叻、更加好。 系。 咁一个男仔一个哥哥带住佢只嘅獒犬啊，好好打噶嘛，就去喺街巡啊，即系去演自己啲威风嘅。行到一个门口嘅老人家。见到老人家喺侧边有只狗啊，佢只狗系甩晒毛啊，咁佢心谂：，我一定赢呢只狗噶啦，我獒犬啊，系咪？佢就话：嗱，如果你只狗赢我咧，我俾$10,000你。 嗯， 就是、你嗰只狗啊，如果我只狗赢你，你只俾$1,000我得啦咁。 嗯， 咁个老人家话：好啦，你哋俾佢打下啦咁。咁点知嗰只甩毛嘅狗一出嚟就一担住咗嗰只獒犬，马上就打赢咗佢。 嗯， 咁嗰、那个咁就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啦，系咪？咁、那、嗰个嘅哥哥问：，喂，阿叔，你呢只咩狗嚟噶？佢：我冇，呢只只系一只甩毛嘅狮子啫嘛。咁，有啲人嘅睇法就系自己嘅一个嘅角度，人哋另一个样嘢唔系嗰样嘢，佢以为希望自己得到好处啊嘛。咁呢个唔同。咁其实阿卢生，我多谢你又提一啲嘢咧，个嘅粤语长篇啊。 嗯。 我最近知道咧，喺國內有啲大學咧，本身咧佢係去研究緊香港電影嘅語文啊。 嗯。 啊，例如喺40年代、50年代，唔係即係50年代起碼60年代、70年代，每一個時代當中佢用嘅語文背後嗰種嘅心態如何咧咁？ 嗯。 將會由白燕吳楚凡嘅時代咧，佢哋覺得好淳朴嘅。 嗯。 啊，講出嚟即係教人做點做人嘅。你用講俚語啊。讲即系啊，等等好多嘅片里边睇嗰啲都系咁嘅方式。 嗯， 再转变嘅时间去到70年代、80年代咧，要讲一啲嘅用语咧等等咧，开始有个时代咁叫摩登嘅嘢可以出现啦，系唔同咗嘅。 嗯， 咁到咗近一段时间里边就会同其他嘅国际嘅相关嘅一啲嘅题材一齐嘅时间咧，就好多中英文相夹嘅一啲语言摆落去。咁呢啲个其实个转变嚟讲，原来香港嘅文化咧，都受国内一啲嘅重视啊。佢有人专门去研究，咁并且 系啦，呢个系 研究埋我哋啲报纸，报纸当中唔同年代报纸里边嘅个格式格局， 同埋裏面背後嘅意義啊。咁同埋唔同嘅政治立場啊，所表達嘅意義係乜嘢咧？咁、那個講法啊，咁咁呢啲都好豐富一個嘅場面嚟嘅。 系、 嗯、 好多谢你嘅电话吓，系好 系啊， 好有心， 系啊， 拜拜。 系 咪仲有一个电话？ 哦哦，咁啊，面书上面仲有冇一啲即系有趣嘅一啲讲法咧？ 咁我睇睇先，但系我哋可以 系、 啊、回应翻阿许生先啦。 系啦， 咁啊，许生头先讲嘅嘢，阿文杰话有冇一啲回应啊？ 啊，许生咧就系佢好留意嗰啲资料嘅来源，亦、 嗯、 都觉得符合咗我哋头先讲嘅，我哋要做出嘅结论或者系啲观察咧，系咪有真实嘅基础？ 嗯， 啊，咁所以咧就我谂卢伟力最认识啦，喺睇电影咧系一个全方位嘅艺术嚟嘅，即系佢里边嘅文本啦，佢嘅演技啦，佢嘅布景啦，佢嘅镜头语言咧，全数都要喺里边作为一个分析嘅。 其实头先啊许生提到咧，香港嘅电影或者香港嘅文化，同埋中国大陆之间嘅观众吓。其實個影響咧係好微妙嘅噃，咁咧就響五十六十年代咧，其實就唔係所有香港嘅電影咧，國內嘅觀眾都睇到嘅， 好多睇唔到 嘅，但係有一啲咧。佢哋都會喺國內即係選擇推動嘅，譬如話中聯嘅有啲《家春秋》啊，新聯嘅一啲戲啊，咁樣長城鳳凰嘅戲咧，即係嗰啲左派公司嘅戲咧，佢哋都可以睇到嘅。 係啊， 咁但係有一段時間，我哋都知道咧，即係中國大陸係文化大革命啦，冇咩電影啦。咁文化大革命之後咧，就係撥亂反正。十年浩劫之後撥亂反正，咁然後電影嘅生產慢慢先恢復。咁嗰陣時候咧，就有一啲有心嘅電影發行人咧，就將香港一啲好嘅電影、優秀嘅電影咧，就發行到去中國大陸。咁其中有一啲咧，就係我哋已經由細睇到大噶啦，就係、是。其中有一套是叫《可憐天下父 母 心》， 真 係 好正， 就是呢個楚原導演張活遊主演的，即係張活遊就是楚原的老豆啦嚇。咁啊，咁呢套戲咧，呢套戲咧，我幾年前我去中國大陸做學術交流啊，參加啲研討會咧，就有個學者，即係大概係四十歲、四十幾歲嘅學者咧。佢就話佢細個嘅時候 睇過呢套戲， 就睇過呢套戲㗎啦。咁即係佢細個時候就係文化大革命啱啱結束，佢就睇到。 咁我細個都 好有感覺。 係我細個都睇過呢套戲，喺電視嘅時候。 喺電視嗰度睇，嗱你喺電視睇咧，佢係喺電影院睇。咁所以咧，即係話呢種就係好微妙嘅，即係中國。同埋香港嘅互動係 啊，因為喺嗰個年代，即係改革開放啱啱開始嗰個年代咧，其實香港嗰個文化影響咧，其實唔係淨係影響中國內地嘅，即係其實對台灣地區都有一定嘅影響，即係粵語嘅文化基地就係香港啊嘛，係啦，咁即係個影響都好大嘅。當然而家就倒轉啦，而家就係內地影響翻，或者係內地嘅市場龐大啦，咁就開始影響翻。整個市場啦，即係無論電影又好，音樂都好啦。 係啦，咁我都想補充一點咧，然之後好快我哋翻去今日口德呢個話題啦嚇。咁就係咧，我發現發覺內地嘅好多嘅即係無論係讀緊書嘅大學生或者做研究者咧，佢都發覺我哋中間嘅斷層就係當佢哋喺文化大革命嘅時候，而我哋香港嘅六十年代開到荼蘼啊，西方化。無論在室內的設計、時裝設計等等，他們是覺得你們所變化的東西，譬如說玉鳳時裝，譬如時裝，就是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因為那時就是文革嘛，他們很想看看這個斷層之間香港發生什麼，內地又發生什麼，那你不可以說沒有中間那段，突然間只是拿周星馳電影去做一個範本的，是不行的，是有個發展的，所以呢這方面呢反而我們提供的一些資料對他們是有幫助。那回到口德的問題，蘇適，我呢剛才見到你去看這個面書的時候，就出現了你的內衣的照片 咁咧，其實咧，父母教育子女咧個口德都好緊要，因為有啲説話影響咗佢哋一生嘅。 嗯， 即係好似咧，父母就可以講乜都得，啊鬧鬧到你隻劇咁啊，否定你嘅存在嘅價值啊，話你冇能力做嗰啲嘢係廢啊，或者係走條路係錯噶。即係嗰種否定感，然之後以為咧就係要掹翻佢走條正軌啊，又唔好嘥時間做呢啲嘢啊，要做第啲嘢啊，諸如此類。其實即係喺街度我都會聽到有啲父母個口德咧，對個子女嘅口德係好有問題。咁咧呢個咧就係有啲權力嘅原因啦嚇，但係就有啲心急嘅原因啦。但係點樣先至叫識同佢傾偈啊？呢個真係 我分享少少啦，因為我作為一個父母咧，我就相對啊自己講自己嘅咋，我相對開明少少嘅，即係我唔會批評即係而家我女兒其實都好細嘅，但係即係我唔會覺得佢話譬如做某啲嘢係唔啱，或者做某一行係唔好咁樣。咁但係我會鼓勵佢咧，舉個例啦，即係我會鼓勵佢就係、是、譬如我係讀理工科嘅，咁你咪試下理工科先咯，因為可能你有啲天分。可以做得好啲，但係先嘅啫，就唔係話你淨係可以做呢個範圍，即係我唔係嗰啲醫生，你一定要做醫生，律師一定要做律師咁樣，我唔使嘅，我唔需要你一定子承女承父業，咁唔需要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我都會俾多啲機會你試唔同嘅嘢。咁我亦都即係我好同意頭先文教授講，就係唔好否定你個仔女嘅，因為咧講咧就好容易嘅，即係你覺得話你冇用㗎咁樣，即係。即係以前啲父母可能真係仔女太多咁咧，就成日中意比較啊！你睇下邊個即係可能阿細佬或者阿大佬幾好幾好，跟住你就話你幾好幾唔好幾唔好。其實咁樣對個小朋友嗰個自信心啦，嗰、那個心理嗰個發展咧，其實都真係唔好。不過而家好少咧，而家大家都係一個半個，即係兩一個起兩個子咁樣啦，就好少會。咁樣對自己嘅仔，因為個個都公子王、公主王子嚟噶嘛，係啊，咁咪唔會嘅。咁但係我都覺得即係要俾翻個，即係我細個係好有自信，長大嘅時候好有自信。咁因為我可能喺學業上邊，我淨係會睇自己好嗰方面嘅啫。其實我有啲好唔好嘅嘢，我就好快唔記得噶啦。譬如我唔介意公開講，即係我從來默書都係。食蛋嘅，即係我唔識默書，我語言都可能有啲讀寫障礙咁樣，我即係寫字串字係好差嘅，我而家都冇電腦，即係冇啊頭先啊盧博士講標記，冇標記嗰間公司嗰個 spell check 咧，我係寫唔到一篇文嘅。喂，但係冇問題嘅，有啲嘢你長大咗之後，你知道自己咩做得好，咩做得唔好，其實父母都係嘅，你話俾佢聽咩做得好，話俾個細路仔你乜嘢做得好，俾咗一個信心佢，俾多一個我哋叫學習。动机佢，咁咧就可以帮佢一世。 呢个咧就系、是我哋讲叫做一般学习学啊，即系学习原来系有一个点讲方法嘅，咁一般嘅方法咧就不外即系行为心理学讲啦吓，不外咧就系、是鼓励 encourage 系啦系啦， 一个咧就系、是、即系惩罚吓，咁、譬如话分数其实就系一个鼓励同埋惩罚。即同時用嘅， 又係糖又係 合格與唔合格嚇。咁譬如你合格就貼糖，唔合格就公開。點解啲老師有陣時會公開講你幾多分呢？就係等你知道知恥啊嘛，知恥近乎勇啊嘛。即其實就係咁樣嘅，即佢哋有兩個方法。咁所以咧，即係譬如話鼓勵嘅説話，或者係責備嘅説話，裏邊其實本身都係有力量嘅。但是如果你責備過了頭，令到他那個尊嚴呢好像受到損害呢，那呢就我們叫失德啊。 這個就很容易在一些最親密的關係裡面發生。是啊， 是啊，因為你對陌生人說話很多時候都會留有餘地啦，反而是對仔女啦、父母啦、老婆啦、就是配偶這樣啦，很多時候就即是說話就沒什麼即是不你將最真實的一面咧，毫無掩飾的一面表達咗出嚟。但係有陣時就係因為你咁真實咧，就可能係 影響好深刻。 係啊， 影響你嘅關係啊，對佢嚟講，佢關乎啊嘛。 嗱，因為我係教創作嘅，我係教創作嘅，教劇本創作又好，戲劇創作又好，表演創作又好。咁所以咧，我就通常要幫學生係解決佢嘅創作問題。咁佢。 的問題，我通常第一句就是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的，你所以首先要告訴我你想做些什麼、 嗯 啊、那即因為我面對的學生都是即很成熟的學生來的了，讀 完即本科已經是讀碩士了、 嗯嗯、 所以呢他都知道是自己想做些什麼，但他不知道怎樣可以做到、 嗯、 那他說好，既然你想做這件事呢，你就要問自己這幾個問題了、哦、那有些呢就立刻很活躍地問到幾個問題就解決到了。那這個呢就是令到我想起就是那個、有個、研究人的大腦的一個人叫 Edward de Bono、 嗯、 B-O-N-O 他的姓、 嗯、 那他就是60年代美研究即是人的大腦，後來他發展了一個叫做水平思考法的、 嗯 啊、Lateral Thinking，咁甚至係喺全世界範圍住咗拆，即係你喺唔同嘅地方咧，就可以去呢水平思考法嘅中心咧，係可以即係受到訓練，等你嘅思想咧係擴闊嘅。咁、 嗯、 佢後來就研究學習、學習學。咁佢咧一句名言就係話：任何學習都係自我學習嘅。 嗯， 即係 all learning is self learning。即是说如果你在外面硬塞一些知识给他，他是不会接受到， 可以散机的 嘛，不会学习到的。但是如果你是令到他产生兴趣，所以即以前即 教学院的教学都是叫引起动机嘛、啊、令到他产生兴趣，然后他自己去追寻，那他就会发现无穷的乐趣 了。 那这个呢就是学会学习的那个basic principle。 這個真的很有意思的，不過都能夠做到成功就真的很好了。我看到呢我們都只是得回兩三分鐘、嗯、我們就播歌跟著完結了。有一個很重要的現在的處境呢，就是網絡欺凌。網絡欺凌是令到你很容易，如果你是一個沒有口德的人呢，很容易利用這個機制呢說什麼是不負責任， 因為很多人都不用真名的嘛、嗯、在網上 沒錯，個身份隱藏， 所以在社交媒體裏面呢、最沒有網絡欺凌的那個就是拿來建功的那個，就是領英啦，就沒有網絡欺凌的，因為大家都是用真實身份在上面呢，講嘢很客氣的，只會講好說話而已，但是有另一個不好文化，因為只是講好嘢而已，就沒有批評的一個網站。但是如果其他網站呢可能會有一些呢，你會見到有個人可能講錯了一件事，或者個明星做了一件事，跟、住你有10萬個留言咧，就話你點樣唔好， 一層白仔， 係啦，冇錯啊。咁最近好多咁嘅例子， 好多啦。咁但係相反意見都有喎，啊邊個幫邊個？ 但係有時你講相反意見就變咗俾人網絡欺凌你嘅喎， 轉移視線啦， 係 啊，即係講係啊，女人幫翻女人講嘢啦，即係都有啦，係咪？當然嚇。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個大家都注意，即係我自己就唔會咁做。因為我覺得網上面講嘢同講嘢其實一樣嘅，都會傷害到人嘅。之前都有啲 case 有啲嘅情況咧，就譬如有個學生，即係有啲後生仔，其實成年人都會噶啦，即係可能受到太多呢啲咁嘅言論嘅批評啊，睇唔開嘅，自殺係 有啊 有咁嘅情況。 有啊，譬如佢抹黑你嘅，你係一個性隨便嘅人啊。咁咧就擺一幅咧，其實真係完全都唔能夠實證嘅相片啊，或者怎個睇到你隻手勾住人隻手諸如此類咁樣，咁就已經好足夠咧，係 present 一個個案嘅咯。 係啊，因為人言可畏啊，即係有好多咁嘅情況咧。 就喺各人嘅手機裏邊出現嘅，啲電影題材太多啦，係。 啊，總之咧就係今日口沫遮攔，他日冇遮擋你啊。 嗯， 即是说呢，如果你现在跟人相处倾偈交往你沟通的时候呢，你留少少分寸、啊、而你赞扬人的时候呢不要那么孤寒、 啊 啊、即是你看即善于体察人的优点呢，那你可能呢即会跟人相处得容易一些。 嗯， 咁呢个都系我哋喺口德里边得到嘅一啲智慧嚟嘅， 系好有道理。 系啊， 咁好啦，咁今日我哋广东广西咧都讲口德，即系原来都吓、啊、中外古今都讲咗好多。咁咧星期一晚，咦，原来我都有份喎、啊，因为马鼎盛咧嗰日打电话嚟揾我，就叫我参与听晚嘅广东广西。 咩题目啊？ 题目咧就系文学史籍美化分君暴君。 一個問號，咁就馬鼎盛啦、馬恩賜同埋佢揾咗我。咁啊，喺而家我哋結束我哋嘅節目嘅時候咧，我哋就聽一首王然啊同我哋唱嘅歌曲《無聲浪》。 好啊， 好，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你在吗？